从妖魔手中夺回来。 呀，红毛 呀， 竹马的小白龙呢？ 小白龙，刚才竹马被抢走的时候，小白龙他长嘶一声落荒而去，下落不明。 你马上派人去找，那可是竹马的命根子，也许找到小白龙就能找到竹马。 呀， 胡司，民团司令裘万里带来一个国民党中央政府特派员求见胡司。 特派员，民团司令， 这个时候他们来干什么？ 他们说带来了有关红军的消息。 红军，请。 有请。 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格桑土司。 扎西的了， 土司，这是中央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李先生。 土司，听说您的女儿被红军抢走，鄙人深表同情。 土司，特派员在此来就是要和您共商消灭红军的大计。 土司，竹马姑娘被红军抢走了，我们正好和红军打冤家。 这太好了。 李先生，请问红军到底是些什么人？ 红军烧寺院杀藏民，又抢走土司的女儿竹马，他们是什么人难道还不清楚吗？ 我和红军无怨无仇，为什么？ 土司， 说人得成竹马，不成竹马，凶恶的妖魔逼到了你的面前，大红军是妖王，西康西藏全部霸占，一路上烧杀掠抢，血泪吧 情况，这次与红军交战

老乡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红军，是共产党的队伍。 你算了吧，你要是用藏语喊呢，兴许能起点作用。用汉话，他就是听见了，他也听不懂啊。这样吧，山崖吧，回去报告连长和总支书，我守在这儿，唐小明， 等 再去找找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几个藏族老乡。 是。 哎，山崖子， 山崖子， 山崖子，山崖子，怎么了？ 是不是饿完了？不知怎么的，一下子浑身没劲儿，要是有碗热粥，就是有碗热汤也行啊。哎 呀，再发烧，山崖子。赶回连部休息吧。 没事没事，小明，咱们走吧。 哎，你走。哎，上。哎，老乡， 扎西德，是你， 姑娘，那天我们把你救了， 忘了。 哦，你是听不懂我说话 呀。大家等等，大家等等。 老乡，老乡。

接受任何处分？ 不， 老班长是给部队找粮食。 老班长是为了救共产党。住手！住手！ Thank you. 姐姐，你不要开枪，行吗？老班长， 姑娘啊，能容我提一个最后的要求吗？像你，也像我们的总支书，我犯了纪律，愿意接受任何处罚。可是，我请求你们，让那几个眼看就要挺不过去的重伤员，把那点糌粑吃了吧，不然我就是死也闭不上眼了。 今晚的我是歌，炊事班长啊，炊事班长，少礼没有。 四个重伤员因为饥饿快要挺不过去了，就让他们把那点糌粑吃了吧。 我要见你们张飞。我的小白龙，是我的小白龙，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。老 吃饱了，好去找粮食。孙排长的伤最重，他挣扎着把粮食放回了口袋，就牺牲了。 哎呀！ 开的马来接我们的重伤员。 派人护送朱马回家，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 是， 罗长林、樊春生， 报。 你们要用生命保护朱马的安全， 保证完成任务。 Thank you. 我不累， 走了好几天 还不累。 罗班长，我恨不得马上见到王阿玛，揭穿白北的阴谋，不然红军不光是找不到粮食，还会没有水喝的。 没有水喝？ 嗯，这一带方圆几百里没有水源，藏民们用水全靠那道架在两山之间的涧槽。罗班长，不好了！ 怎么？ 怎么了？ 涧槽撤了！ 涧槽撤了！ 一定是我阿妈下令撤掉了涧槽。哎呀，就一滴水没有了！ 啊，这一滴水都没有！ 哎呀，罗班长，咱们得快走，要渴死人的！快快快！ 哎，朱马，要真解决了粮食和水的问题，全体红军战士那可要…… 要怎么样？ 要好好的感谢你啊。 是啊，朱马。 谢我。那你呢？ 我 不怪罪我吗？ 怪你？为什么？ 你忘了。啊啊！哎，扎起来了！哎，扎起 来了！你呀、啊！ 朱马，有情况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哎，去的是你的尸体，弟兄们， 上 上。 听众朋友，中国评剧院演唱的《金沙江畔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白派传人王冠利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，先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《闻听此言》。 么正，天似白绿，当岁月之徒万难相逢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闯宫。 黄河死了，